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啊！翻到嚟第三节，头先讲咗好多佢哋不满嘅嘢，又或者业界唔中意嘅嘢。好啦，调翻转头啦，点先为之叫健康金融市场咧？ 我 营养啦呢集 啦，我自己觉得咧一个好嘅金融市场，头先 Ever 都有提过嘅，就系嗰个产品多样性嘅问题。因为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其实有一个好嘅投资工具叫债券，喺香港嘅发展咧，其实相对嚟讲系慢嘅。当然政府有发iBond 啦，跟住然之后有伊斯兰债券啦，咁但系其实香港。我身邊的普羅市民或者講得難聽啲嘅師奶朋友咧，其實佢哋大部分咧都係炒港股嘅，炒股票嘅，或者而家多咗個途徑就係係啦，炒輪啦，或者其實佢哋都未必識埋 option 嘅，即係期權都係一樣複雜嘅嘢嚟嘅。輪其實都兩睇啦，我覺得係未必係即係對於佢哋嚟講係啦係啦，未必係好適合佢哋嘅嘢啦，係啦。咁但係個個產品就側重咗喺股票咯，咁當然背後有好多原因啦，即係交易所點樣去推佢嘅產品啊，市民有啲咩認識啊等等咯，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係啦，同埋我自己覺得一個理想嘅市場係應該多啲教育嘅，咁我覺得香港其實都好老實講係好金錢掛帥嘅，咁當然我哋一方面要揾錢啦，但係另外一方面對於金融嘅教育又比較少理解嘅，即係大家 邊方面咧？你講緊係理財啊定點啊？ 你直情係對 instrument 嗰種了解，係咪咧？ 即係投資嘅嗰啲嘅方式啊，定係點啊？ 其實係正確嘅。揾到錢嘅方法咯，即係當然各花各門啦，冇得去即係 judge 邊個，即係冇得去判斷邊個叫好啦。但係我自己嘅觀察就係、是、其實一啲即係我個人覺得係好理想、好簡單嘅方法，未必係好多人去宣傳咯。 例如咧， 例如 你有冇諗住派 number 啊？拉你噶。 我俾 Eric 讲讲先，所以我都要谂一谂。 唔系，即系我谂系因为，即系 Eric 想讲就系话咧，即系香港好得意嘅。你见到好多人咧好活跃投资咧，其实佢哋系炒 number 嘅。 系啊， 咁即系听到一个 number， 跟住又买落去，跟住就谂住喺一个最短嘅时间赚最多钱。嗱，全世界人都系咁，我唔系话香港人系咁。问题你见到一个成熟啲嘅市场咧，就系话玩嘅所谓嘅形式啦，同埋佢嗰个产品嘅种类咧会多好多嘅。话香港好简单嘅，就话俾你听，即系你我哋成日讲啲咩熊证牛证啊，可能你听过啦。其实同澳门赌大细差唔多，就话 改咗 number 嚟啫， 改咗 number 咯。即系我成日话咧，香港嘅市场咧系一个最大嘅呢个 casino 啊，即系一个赌场啊。即系你唔好以为澳门好大，其实香港大过佢好多嘅。咁变咗你系一个唔系几成熟嘅，即系你侧重于只系一啲好股票或者相关嘅产品。但系你睇翻一个真系金融中心啦，你譬如好简单啫，你睇下纽约啦、伦敦啦、东京啦呢啲真系国际性好大嘅金融中心咧，股票系会系一个主力，但系你见到佢其他嘅衍生工具啦。又或者係頭先 Eric 講嘅債券啦，甚至乎係外匯啦，喂，好蓬勃嘅喎，真係，或者一啲叫貴金屬啊，即係我哋叫即係merchant trading 啊，全部都係即係好活躍嘅。嗱，香港冇嘅真係，你望下， 係， 即係你個個都係講股票啫嘛， 鋼啊，嗰啲好少 嘅，即係好單一、好窄嘅，窄得好緊要。即係如果你嚴格嚟講咧，香港唔係一個即係叫做即係咁威嘅，所以你國際金融市場 成日都 sell 自己呢樣嘢， 佢成日 sell 咯，因為個 sell 嚟講， 搞到我哋以為自己係啦， 嗰個 size 同埋個流通量係啦，個監管制度係好嘅。嗱，我真係要讚一讚嘅，香港監管制度去到今天咧，都仍然係未爛。 即系英国佬， 即系英国佬留低嘅啫。大佬，如果 SFC 都烂埋嘅时候，就真系对唔住啦。即系呢个玩完嘅。咁你变咗就系话，咁你香港未来究竟你点发展呢？喂，嗰啲从业员个个都继续系攞落去，就靠大陆。喂，大陆终有一日，如果佢个经济系唔掂嘅，再加上。我哋出道嘅時候，九十年代係好幸運，點解呢？大嘅大陸公司，不論係紅籌同埋國企咧，係啱啱嚟香港上市嘅。咁你咪食到正條水，你咪好掂咯。喂，大佬，而家廿年過咗啦， 大嘅公司上晒噶啦，而家讲紧落嚟嘅咧系嗰啲二三线垃圾啊、民企啊，即系我哋成日讲， 即系等于自由行嗰啲而家嚟香港，但系已经系 喂自由行，你就话拣啲咩鬼优质数啊咩城市落嚟啫？而家系调翻转咧，最优质嗰啲落鬼晒嚟， 系 而家系扫啲二三线城市啊， 跟你啦，自己中意落嚟先，几时落嚟都得啦。 咁你而家系扫啲二三线公司，跟住你都知啦，好多民企大陆嗰啲咧吹晒水嘅啫嘛，即系嗰、那个嗰、嗯、本 book 就好似啲数字好靓啦。 唔系而家话你听大陆补七 噶嘛，里边系咪？系咯，补七补乜都得啦，系 佢 都 话六点九嘅喎， 冇错啦。咁你变咗，咁你点啊？你要谂下啦，十年后咁点啊？廿年后咁点啊？完全冇方向嘅，即系你而家见到香港嗰个城市规划又系冇方向嘅。你变咗你嘅金融市场都系一个城市规划嚟噶嘛？ 嗯， 你又系冇方向嘅。咁你点算啊？ 如果听你讲嘅话， 即系好似咧，个个好似食紧美会咁啊！即系我感觉就系、是，喂，大佬快快手手啦，喺对外就呃住啲香港人先，话咩机遇机遇，我会争嗱呢啲大陆词嚟噶，机会唔系机遇，首先要改改先。第二样嘢就系、是、你廿年后食咩啫？你根本冇谂过。即系冇呃我哋咯，你呃到出边嗰啲师奶阿婶咧，其实我哋从业员系呃唔到嘅。咁所以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其实系几严峻咯，吓、 啊。补充下啦，嗱，我真系听得明嘅，我真系听得明嘅。头先， 譬如举个例咧，我啱啱谂到个例，我即刻谂到嘅就系，譬如纽约交易所，其实系、即系讲紧产品多样化嗰样嘢咧，其实有 ETF 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其實佢哋可以去買個股票個指數跌嘅，喺用好簡單的方法，即係好似大家普通用電話撳就可以買到㗎啦。但係香港其實冇呢樣嘢嘅，可能用啲複雜啲衍生工具啊，或者係買期指啊，先至做到你。你譬如睇跌，你想去買嘅話咧，就要用呢啲方法， 係 沽期指咯，或者用期權、啊。 因為佢覺得即係，我哋香港有啲 easy money， 點解即係要出咁大嘅 effort 做啲咁複雜嘅嘢咧？咁樣會唔會係咁咧？ 係啦，即係用啲最簡單嘅方法咯。學阿 Edward 話齋，其實我哋。老实讲，我哋谂唔到五步之后行啲咩噶啦。你问我，我啲朋友都同我讲嘅，其实呢、這个夕阳工业嚟嘅、你搵够钱快啲。当然啦，我自己即系夜半嘅时候喺度谂，其实做金融，其实喺香港，尤其是喺香港， 咁系好景都执咗啦。 四大支柱啦，即系就比较幸福嘅，同年纪嘅人，我哋嘅入息中位数系高啲嘅、到嗰、那个所谓 upside， 所谓个进步系、 因为你揾得到嘅人系真系好揾得到啊， 系啦，有机会揾得到嘅人系可以好揾得到， 将个平均数拉高咗， 系啦，但系当然大部分好多人都系都系一般啦咁样， 同埋你话十四个钟头喎，正话啱啱开始嘅时候 系要睇住个市。 是好 common 嘅呢样嘢， 我 common 嘅，即系十四个钟。我以前做僆仔嗰阵都咩十四个钟，我最高纪录，我唔知 Eric 有咪试过，我三日瞓咗六个钟，夹埋， 即系睇埋香港睇埋美国， 即系因为我以前系做过搞上市嗰啲噶嘛，咪三日瞓六个钟咯，咁成日都系咁嘅，咁但系你话我嗰阵做僆仔系咪好高收入？梗系唔系啦，系嘛，即系呢个我而家其实金融从业员好多都系咁， 呢样相对嘅呢样嘢就。喂，嗱，讲起即系集资啊，即系钱呢啲嘢咧，咁其实我最近咧，我都有留意到佢哋咧喺啲 Facebook 上面咧，其实佢都写啲文章嘅、哦，咁就关于三跑咧，你都有啲文章系出咗笼嘅，咁我其实我睇过，我都觉得好正，可唔可以喺呢度顺便同我啲听众介绍下咧？ 我又要比较正经咁样去讲下，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 即系唔够酒啦， 唔系 佢饮咗咁多，我哋越饮越正经 嘅，唔系可能我酒量比较好啦，我初到贵景真系， 佢真 系 好，佢真系 系啊，初到贵景系系比较斯文啲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对我哋嘅组织，即系我哋呢个金融从业员嘅十八专业里面嘅其中一个组织有兴趣嘅话，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search 下思贤财进，咁然之后咧，我哋最近 边嘅思贤财进讲边四个 思政个思系咪系咪思政个思？ 思考个思， 思考个思 ，sorry， 系啦，慎思明辨个思，系、啦，咁、就言行个言，咁、我哋要谂一啲嘢出嚟。讲出嚟同埋做出嚟嘅咁啦，咁、我哋同时都系财进啦，财经个财，即系进永个进啦，系啦，咁、就系私人财进四个字就可以 search 到噶啦。咁、我哋 英文叫 financial conscience， 系讲下呢个英文点解 financial conscience， 系我英文差喎，不如你讲， 即系讲钱都要讲心系咪？ 系啦，因为有心嘅讲钱嘅脑咁样咯。 有良心咯，即系你揾钱，你揾得、即系良心啊，要有良心啦。 系啦，唔系唔讲钱，要讲钱，好努力咁揾钱啦。但系同时，我哋要好关心呢个社会咯。 应该系咁啦。 系啦，咁、我哋最近 post 嘅一篇文咧，就系、揭开呢个三跑背后嘅方言啦。咁我哋就攞一家人嚟做比喻。咁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咧，就系、政府即系机管局而家就决定要去用一个独立支付承担嘅方式咧，去即系起呢条三跑啦。咁如果代替咗系一家人嘅话， 听落就系自己使晒啲钱，自己用自己交钱啊嘛，系嘛？ 系啦，如果系换转系一家人嘅话，咁、那个情况会系点咧？咁如果大家想睇嘅话咧，就可以即刻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睇下个篇。 咁衰嘅你，我而家讲喎。 系咧， 唔系要睇下先得嘅，即系吓。 都值得睇嘅，即系嗰篇文章我觉得系。 但系简单嚟讲，你哋系支持反对咧？好简单咁啊。 嗱，其实好简单咧，即系如果我哋成个组织嚟讲咧，我哋觉得就系、是、作为一个金融业咧，我哋睇咧好简单啫，投资回报。投資回報嗱、我唔好同我講政治先，嗱、我又唔係林超英，我唔識嗰啲咁樣嗰啲路線點搞法嘅、投資回報，你用咗咁多錢，超過一千億，喂，一千億可以起個機場嘅喎，點解會竟然只係起多一條跑道呢？即係呢個道理喺政府嚟講咧，係從來冇辦法去解釋到俾我哋聽。同埋另一樣嘢就係話咧，好多個機場其實大家都經驗所得咧，就係話香港嘅機場而家有兩條跑道。事實上係咪已經到達咗一個飽和咧？其實好多設計即係機場嘅設計師啦，包括前個民航處嘅處長都講過，就係話香港現今嘅機場最差嘅咧，就係停泊位不足啊。其實唔係你嗰條跑道唔夠啊，而係佢個設計咧，你知道香港好得意嘅，叫做有兩個 terminals， 但係咧。Terminal Two 咧係上唔到飛機嘅，大佬即係你全世界冇人諗有個 terminal 係上唔到飛機嘅。 我俾呃咗嘅，我真係呃咗係咪咧？去到嗰邊，咦？點解坐咗車之後翻翻係嗰邊嘅？ 因為揾路塵。 嗰度係 counter 嚟嘅啫， 揾路塵。咁變咗就係話，其實咧佢好多咧 A380 嗰啲飛機咧，因為佢個停泊位唔夠啊，佢停唔到啊。咁你咪 limit 咗你啲 A380 嗰啲路線咯。咁、其實香港嘅機場應該咧擴大嗰個地方咧，係要個停泊位多啲，同埋即係個兩個 terminal 係要運作上到人嘅，搭到飛機嘅，就咪起第三條咯。起第三條咧，基本上係純粹係一個大白象嘅工程，係真係為咗佢起，使咗啲錢落去咁而起嘅。即係其實我哋。講係我哋成日講嗰個叫做即係呢個 internal rate of return 啊，咁呢個叫咩中文我唔識嘅， 我都 唔 識嗰樣嘢， 係咪內部投資回報係嘛？ 你意思 係負嘅呢個係唔掂 嘅。佢哋嘅 argument 就係話一個鐘頭起幾隻飛機，而家就已經起到盡㗎啦，冇得再密㗎啦，所以多條跑道咧，佢每個鐘頭升降嘅飛機班次會多少少。 喂，你知道咧第三條跑道咧？好似咧，净系咧系可以降机啊，系起唔到机嘅。 其实起机要靠叶楼啊， 系起机要靠叶楼，即系真系噶，我咪即系真系嗱，根据佢哋嘅文件嚟讲咧，即系可以 起机都要靠， 只能降落而不能起飞嘅，因为系因为嗰个航空线同即系深圳各方面嗰样嘢搞唔掂，咁你起嚟做乜咧？即系就咁简单啫， 即系好神奇啊！ 我其实一早已经讲咗噶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起你要咁嘅钱咧，你倒不如你搵下地方你如果真 起过机场， 起个机场 起过咯。 但 系问题 就系话你而家如你珠三角系冇机场咩？深圳、澳门谂多机场，点解香港要谂多机场？ 广州、深圳好多啦。 你点解唔起条即系 机场啊？要多条跑道啊嘛，系咪？ 其实我觉得呢个就系正正系香港嘅困局咯，即系佢话俾你听。系呢样嘢好好嘅，起个机场起第三跑好掂嘅，但系即系大家再睇翻啲细数或者再deep down research， 咁就发觉好多问题嘅，跟住大家系谂唔到再有下一步方法。其实即系用个可能即系简单啲嘅讲法就系，我哋唔系好揾到我哋条路究竟点行咯，即系好似我哋金融业发展咁。我哋睇唔到五步，唔好讲五步啦，三步之后我哋点行？ 头 痛 医头咯，而家感觉上就系咯。 即系其实你话业界系咪冇人睇到？其实好多人睇到条行嘅，但系即系变咗即系在位者或者当权嗰边咧，即系政府咧，其实佢系冇去令到一啲真系有见地嘅人咧，系去发展到个所长。即系其实好多人对金融业系有一个愿景喺度嘅，亦都知道香港应该点样行。譬如话上市，你系咪一定要揾大陆公司咩？唔系嘅，其实欧洲或者东南亚好多公司咧，其实系好愿意嚟香港上市。点解港交所唔做多一啲宣传，唔好侧重于净系靠大陆嗰条水嚟食咧？嗱，好多人系睇到一样嘢噶，无奈 你睇到係冇用。喺話事嗰一班人呢，佢唔鍾意咁樣做㗎。點解唔鍾意呢？再講就即係廢，即係啲人就要話唔係嘅，冇嘅，冇政治因素嘅，乜嘢都係冇政治因素。但係 你冇證據， 如果唔係政治因素，請你答我點解一定所有嘢都要向北望，唔可以向南，唔可以向東呢？即係呢個係我哋嘅疑問啦。 賺人仔嗰個賺歐啊嘛，歐又跌啦。你未今日唔睇，你未今日，你未今日唔貴嚇。 咁呢、這個嗱， 世界輪流轉嘅，所有經濟周期對於我哋嚟睇咧係有 ups and downs 嘅，有高有跌嘅。 嗯， 唔係，即係好老實講，我自己個人覺得唔係咯。即係所有經濟周期，就算大陸幾咁。即係所謂一片向好啊， 而家都唔得啦。 同埋咧，風險投資即係個管理個角度嚟講，都好似好唔 make sense 咯。即係你會將所有蛋擺落個籃度。 冇錯，冇錯。 我睇所有，即係我研究所有，即係所有嗰啲投資叻嘅人，或者係啲即係企業家啦等等啦，其實佢哋做分散投資啊，或者即係風險管理等等都做得好好嘅，佢哋唔會將學你話齋，唔會將所有嘅雞蛋放曬同個籃咯。當然佢哋唔會睇到好悲觀，但係同時係佢唔會信你嗰啲政治嘅術語，話自己點好點好，佢就信曬咯。佢會睇 data， 佢會睇數據，佢計數，然之後make 自己嘅 judgement 咁樣咯。 咁即係今日好都好多謝你哋寶貴意見啦，因為起碼如果我要 好正啊，本來我哋預備咗啲 topic 呢都唔講啦，即係講呢啲都已經覺得好養分好高啊！ 我哋可以講佢喐佢，我哋知佢講乜啦。因為好實在嘅，香港咧係應該有願景同埋有教育嘅，啱嘅。咁剩翻少少時間咧，其實我覺得都要俾啲時間去支持下今日有單案嘅，因為今日就係七警同阿 Ken 嗰單案咧，就同日提堂。 我今朝咧，其實晨早咧，我九點零鐘咧，我就已經去到呢個東區法院噶啦，一日做第二啲嘢嘅。咁但係咧，已經去到樓下咧，已經係哇！大佬，我上個月先喺嗰邊做完反東北啫，即係好唔俾面喎。今日咧，哇！嗰、那個陣勢咧，勁過幾多啊？即係上次咧，反東北咧，係咯，完全都係爭好遠啊！哇！今次啲鐵馬啊，嗰啲差人啊，以個數目啊，同埋嗰個嚴陣以待嘅程度咧，即係我覺得係真係話，即係一個阿 Ken 咧， 喂，你要知道而家兩邊吹咗雞啊嘛。 咁啊係，哇！真係好誇張咯、啊，我覺得係啊。咁但係我中午之後就走咗嘅，但我都見到我走嘅時候咧。已經見到咧，阿傅振中嗰班人咧嚟咗，同埋好搞笑咩咧？佢哋喺度練習緊咧，點樣去嗌口號啊？喺度做緊一啲咧，就係 即係傅振中喺度做指揮 ，solo 啦，指揮啊，同埋有啲嘢邊啲可以講，邊啲唔可以講啊，諸如此類咧。 乜嘢唔可以講啊？ 我唔知啊，總之聽落去咧，總之佢就喺嘗試咧，就去 manage 佢嗰班人，等啲友仔咧就唔好做啲太過火嘅嘢。我感覺就係 婆仔嚟嘅，就點樣 manage 啊？ 就係、是、因為個婆仔佢先要 manage 啊嘛。如果嗱講真，我哋自己出去做街站，有做咩事，我哋其實基本上唔啲簡單嘅 briefing 講完就算噶啦。大家都會知道自己喺度做緊啲乜嘢，同埋做嗰樣嘢咧係一個即係點？你有一個好正當嘅理由去做，大家都理直氣壯嘅。而家咧感覺上佢就好似喺度，喂大家小心啲啊！陣間咧就點樣點樣啲嘢就唔好做啦咁樣。咁啊就隔離咧幾廿萬個咧，差人就望住曬咁樣嗰只咧，其實好滑稽嘅，坦白講。 但我唔知你即係咁多位啦，今日喺 Facebook 會唔會睇到張相啦？有個阿叔咧戴頂紅帽，戴住口罩嘅，就話：，黑警打得好啊，黃絲啊搞亂檔啊，即係應該支持更加多人打黃絲。即係其實我係淨係想講呢樣嘢啫，即係講真嗱，案未審啦嚇，提堂完啫嚇，亦都冇咩新嘅進展啦。件事拖咗一年，係人都知道咩事啦。即係你唔好撚同我講話嗰樣嘢唔關政治事，呢個唔係政治檢控啫。大佬呃人都俾個新嘅理由啊，係嘛？ 尤其阿Ken 嗰啲指控咧係特別搞笑嘅， 即係點咧？一個打十一個。 系咯，点解一年之后先至去做呢样嘢？ 甄子丹都一个打十个咋，听点样一个打十一个，大佬？ 有几复杂啊？嗰单嘢， 即系呢啲都唔好讲。个问题就系、是，头先亦都呼应翻头先讨论少少嘢嘅，大家都好明白香港系唔同咗，大家都唔话香港唔即系有啲嘢唔同咗，唔系话喂政治争拗。咁我谂有保皇党开始或者倾回归嗰时开始已经有政治争拗，甚至乎未倾回归嘅时候可能。政治爭拗唔係一個新鮮嘅事，但你近呢幾年，尤其是梁振英上台之後，你會見到一堆無釐啦家嘅人，乜撚嘢傅振中啊，一個咩施煙啊，乜撚嘢周融啊，嗰啲唔知係乜嘢人嚟嘅，即係第一冇學識，第二冇見解，第三就係唔撚知醜。佢最緊要嘅就係成班契弟唔撚知醜。 你出嚟做小丑都唔紧要，你话俾我听，香港人点解要信你？最得人惊嘅就系、是、你见到你先出一个 post 啫，你真系 几百个 like， 搵食啫，搵食啫。 点样打差人啱？即系老老实实由细到大喺学校教。香港人要做好孩子啊！我哋点样做要做个乖孩子？咩叫礼义廉耻？我哋明嘅，我哋知嘅。你同一个人点样讲孝顺？孝顺啦，系啊，应该噶。但系屌，佢转头翻去打老豆老母啊！你都起码先得讲啊！而家 sorry， 唔系香港咧，唔同咗。香港而家净系唔孝顺都啱噶，屌你老豆对你衰啊嘛，打出佢嗰种。咁我唔明白香港咧未来真系有乜嘢有咩出路、啊？即真係你有小朋友嘅，嚴重地考慮你真係送佢去外國。所以呢，我精嘅呢唔好生成件事我只係想讚下自己，我好精啫，係咪？咁啊，今日非常多謝兩位嘅時間嘅 ，Eric 同埋 Edward 嘅。有時間咧，盡量多啲上嚟啦，因為呢 好開心， 多謝曬。 我亦都要重申我一次嘅立場，我就係覺得呢啲唔同意見又好。可能有人覺得，喂，你哋唔係，你哋假民主，你第一步就應該爭取消滅功能組別啦。咁、但係問題，我哋有啲人覺得係佢逐步民主係 OK 嘅，我哋接受佢一個時間表。 呢啲我先至叫真真正正嘅務實，務實咯。 嗰、那個 長遠嚟講，大家都想消滅佢嘅。問題你知道而家一時三刻做唔到嘛，咁起碼令到呢樣嘢咧可以為我哋所用先。 我同意唔同嘅路線、唔同嘅手法、唔同嘅目標，大家原則相同就 OK 啦。我绝对唔同意一啲你觉得你同我老师唔同，打实佢；你同目标唔同，屌鸠佢。呢个唔系我做嘅方法。香港改变到嘅系因为有啲唔同路线、唔同方法嘅人，唔系个个人支持掟菠萝打到共产党，香港就会变嘅。今日时间咁多，下礼拜再见，拜拜。 多谢晒， 拜拜， 拜拜， 拜拜。 多谢多谢 多谢。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